刚才算了一下，真的是考量茶的价格， 真是考量。 咱们喝的是这个特级茶，精品茶 特级啊、 不管您家里自己喝，还是说这个节年假日想送人当礼品呢， 是的， 都是特别合适的， 拿得出手， 可以啊，多订几组，因为这种特别合适的东西啊。不好碰， 也不是天天有、 啊、对，咱们经常说是闲时购物忙时用、啊、 闲 了 就忙 了 呗， 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咱们一共是六盒三斤的话呢399元，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呢都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 自己 的购物平台，所以呢我们的产品是有保障的啊，北广购，放心购。 情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您好。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柴米油盐酱醋茶， 哎，开门七件事、 啊、对，你说这个米是摆在前面的 对对、 啊、它属于饭类， 是的、啊、 但是现在呢说句真心话，每个人呢都特别注重的养生，特别注重吃啊， 哎， 尤其像这个主食啊，吃的没原来多了。原来比如说一下玩两碗饭、三碗饭是这样， 对。 但是现在咱们都是多吃菜啊，多吃辅食，什么米饭呢，就一小碗， 哎，就一碗。 您说您这一小碗，您还不得精致点啊？ 挑点， 您还不得挑选呀？ 是 啊，是吧？ 嗯， 这个东北大米呢，一个是跟它的气候有关呀、啊，土壤有关呐、啊，米种有关呀、啊，水呀、啊、等等都是不一样。 对， 所以呢，那个米啊，吃起来真是香软弹滑亮哈，哎呀，真。的是吃起来是米香四溢啊，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您知道每年下了这个五常稻花香吃的时候、嗯、我们蒸出了那锅大米饭啊、嗯、我跟你说满屋飘香， 是 平时的米啊往那一放的时候，那蒸电饭锅里飘出那个味儿啊咱不觉得， 对， 但是换了突然换了稻花香之后，这屋里一屋子飘出香味儿、嗯、我跟您说的可能啊这个您不信，但是我这是真的，蒸稻花香时候我都不忍心开窗户，为什么、嗯、我生怕那点香味散出去，跟屋里得多闻闻 我跟你说，我吃这个五常大米稻花香好的米的时候啊、嗯、有的时候你不用就什么菜呀、啊、主、 哎、 食，你就是白嘴吃， 白嘴吃、啊、 哎呦都特别的香， 对、嗯、连扎丝都不用。为什么那个五常稻花香好，咱们简单来说，刚才您说了黑土地、嗯、对吧，这五常这地儿不大啊，它就是哈尔滨下边一个县，你想它有多大的地儿，这块地儿呢那个黑土地很厚，黑土能厚到1米左右、 嗯、 那都是相当于肥料一样的，咱自己得买呢，平时你买农家肥，人家相当于在农家肥上种，对吧，那当五常那地儿呢水又很丰富，哎，有几条河，这几条河呢带的水又很特干净，你看土地好水好，而且这个地儿呢已经说中国种大米啊好的已经很靠北了，为什么呢、嗯、这块地儿呢它每年的无霜期啊就那么100多天啊，但就在这100多天可丁可卯的就从没霜开始就种这稻子，一直到的时候快下霜了之后再把稻子收了，一年长一季，它长得慢，长得慢它里边那个有米油啊营养啊维生素啊氨基酸呐、啊、蛋白质啊，咱们说反正这东西里边就多， 嗯， 芳香类物质也丰富，所以吃的它就特别香，所以当地呢就产好米，一年就产这么一季，产量还可以，但是呢五常这个毕竟地儿很小，然后 水好地方好。然后五常稻花香呢，我这借咱自己的平台跟大家说点真心话啊。五常稻花香啊，不是说五常种的都叫稻花香，稻花香是指一个米种，这米特别香，这米比五常其他的什么这个米那个米它的香味更足，足到什么程度啊，窜鼻子。这稻子一出来一脱壳，把手一捧出那个稻子之后，就马上鼻子里全是那个稻谷香味。而今天呢，咱们带大家也尝一回地道的，因为您也知道买五常稻花香买真的太难了。 没错没错，因为刚才您说了就那么一小瓜嘎的地方是吧，如果大家想吃正宗的真正的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呢，今天应该说是一个机会啊。因为呢我们北广购物提供的所有产品啊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是的， 所以在这点上你就放心吧，我们说正宗那它肯定是正宗的， 是的， 而且今天呢这个价格呢我看也挺合适的， 特合适啊，特别合适。给大家算咱们2020就是等于说去年11月份的啊，11月份刚下来这个五常稻花香 米， 这是新米，这才是真正的新米啊啊！给大家刚脱壳装包的，给您拿回来的，您去吃的。然后这个米呢，正常外边咱们说五常稻花香啊，15到20块钱一斤，到北京市场很正常。今天大家吃到的新米，咱们合多少钱一斤呢？我给您算算。首先呢，5斤一包，独立包装，给大家6大包，30斤， 三十斤， 外边可能这样您翻起来就得500-600块钱了，咱们直接299。平均下来9.9块一斤，不到10块钱吧，10块钱一斤，这就很划算了。吃五常稻花香，但是今儿呢特别让大家等了这么久了，这米确实很难搞啊，给您再送10斤，一模一样的包装，一共合了多少呢？8大包，每包5斤，一共是40斤，40斤米，40斤米299和7.多块钱一斤 啊，那还行， 普通大米的价格，吃五常稻花香当季新米，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合算， 很合适啊， 过日子嘛，我觉得咱们就得这个遇到这样的机会就多订几组， 哎， 啊，你像如果是40斤的话呢，咱们多订那么2-3组的话，这一年如果家里有3-4口的话，基本上就够了，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呢，就是大家呢非常喜欢的正宗的五常稻花香米。 是的， 哎，咱们是5斤1袋，给大家连主品加赠品的，一共是8袋。 八袋， 这就是40斤。 是的， 啊，但是今天的价格只要299，那合了一下，一斤也就是7.来钱。 7.1斤， 啊，你像在市面上7.来钱这个价格，吃正宗的五常的稻花香米啊， 哎， 我估计还不好找呢。 您外边，我说实话，个人您去找真的五常稻花香米，您真未必这价格您拿得下来。15-20块钱一斤，这是市场的行情正常价格。 是，所以呢，您如果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这个五常大米啊，我看它蒸完了以后，那个颗粒特别的饱满，而且真的是晶莹剔透。 您米饭蒸完了之后，一开那电饭锅，顺着鼻子就香起。我跟您说，这米怎么更好吃哈？您电饭锅蒸完这米啊，您马上把这盖打开，您拿那个铲那个米那个米铲啊，和楞和楞， 哎， 给它搅和搅和，让它翻腾翻腾翻翻翻腾出来，然后再盖上盖，再焖个3-5分钟，这时候再盛出来，我跟您说，米饭那点淋的上面那一点微微的水气散开了，这米更香。 是，我一般就是说它熟了以后呢，把盖儿给它打开，稍微的泛凉一点， 哎， 这时候吃啊，好像那米粒啊就更筋斗。 对 啊， 而且呢，您就在嘴当中，这米都多嚼嚼，充分的咀嚼，您会觉得嘴里都充满了那种稻花的那种甜味香味，都跟里边充满您的口腔。 是，啊，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五常稻花香的大米啊，咱们是5斤1袋，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是8袋，这就是40斤。但是今天的价格只要299，那么合一斤呢就7.来钱。 7.来钱， 一般大米的价格，咱们可吃的是正宗的五常的稻花香米。 是啊， 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我看了一下啊，它这个五常大米呢是有地理保护产品专用的一个标志证书的。 对，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说是真的？首先没有掺任何其他的大米，是纯的，没有加什么防腐剂、添加剂，没有过度加工，就是保留了这个胚芽的。而且呢，这个里边跟您说，您吃的时候可以放心踏实，这是地理保护标志的，有这个标志的认证，是五常当地的本身的认证的大米。这您吃起来之后放心踏实，所以呢，今天7.块钱让您买真正的五常稻花香。 没错，真是焖饭的话呢，真是香甜软糯哈。如果熬粥的话呢，也特香，就是粘稠清香的那感觉哈。 最爱怎么吃吗？剩带鱼冻。炖带鱼剩那个鱼冻哈，您挖一块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一盛一热热大米饭，把这鱼冻往上一放， 顺着那个让那米饭的热乎气儿呢，把那个鱼冻给它烤化了，那鱼汤啊顺着往那米饭里边流，最后上面留两块那个苏带鱼，这个和着饭一吃，我跟您说太香了。 我这都垂涎欲滴了哈。我是爱吃米饭的主， 哎，真的好吃， 所以是对我特别的诱惑。 对， 那今天呢咱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五常的稻花香米哈，咱们是五斤一袋，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的，一共是八大袋， 是的， 这样就是五八四十嘛，四十斤啊，咱们今天只要299元，那么合一斤的就是7块来钱啊。如果您家里边比如说三四口人的话呢，您订那么两三组的话，这一年的米饭基本就 足够了， 齐了啊，而且吃的可都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啊、 吃不了多少，吃点精的、哎、 没错， 好的，这还实惠。 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长城内外雪花飘，白雪皑皑多妖娆，腊梅花儿在微笑，金华大地映冬袄，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 凝固成友谊。